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离开真的好快乐，需要交代些什么？要开心就好了。离开真的好快乐，随便你说什么。要开心就好了。离开真的好快乐，我早睡早起了，我唱歌大声了。不知道有多久没放声大笑，头顶上有人有多乌云在笼罩，谁佛心来着真为你好，是失误这块老跑才是高招。去花你带面包，我要 online 整夜嘻嘻哈哈聊通宵，我要研究真美是心焦一份报告，我要自顾自地烦恼其他不重要。离开真的好快乐，需要交代些什么？要开心就好了。离开真的好快乐，下一步干什么？ 听到的是来自于曹格的一首 Happy Day， 超级开心的曹格的一首 Happy Day。 是这首歌曲呢，一听呢你就觉得哎呦，满满都是正能量，一早晨起来怎么这么有意思呢哈。而且呢曹格这个人的唱歌呢是有这么样一个特点，就是他有点超神超鬼的状态之中来回的不停的转换，就会让你觉得一半是海，一半是山峰，或者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感觉啊。 一半山峰一半海水一半火焰，怎么就做题做出了又二分之一的感觉。 你看破不说破，咱俩还是好朋友好吗？ 好啦，周五了，PD 能有什么坏心思呢？只不过希望大家 happy 一点。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2.8度。今天上午天气晴好，午后开始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这次降雨的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地区的雨强还是比较大的，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还有大风这些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最高气温呢，比前两天是有所上升的，差不多可以达到32度上下。空气的湿度很大，体感也比较闷热，防暑降温依然不能是大意的啊。 是， 还是要提醒大家，最近的山区的雨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道这些地质灾害的隐患区，以免发生危险。 一年听到我的搭档呢，就是不厌其烦的提醒大家，就特别像那种温情的班主任。但是呢，我刚才想了想这个防暑降温这事儿，我昨天还在想呢，马上这周要入秋了，你知道吗？明天要入秋 啊？明天入秋吗？ 明天入秋，我们现在哪有一点点有暑的一种感觉啊？ 真的，8月7日立秋。 对啊，就 感觉这个夏天整个就是在雨水里泡过去的。 对、啊，还要防暑降温。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啊。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2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呢多云转晴天，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你看22度到32度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第一名是晨晨，第二名是蒲公英，第三名是孙静，第四名是阿贵，第五名是港岛舅舅 XX， 最近上榜率很高。 哎，来看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高，第七名水母 Jelly， 第八名是Helios， 第九名壮小壮，第十名是北京五号线。来，恭喜上的十位朋友啊！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找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北京音乐广播，大拇指往上一滑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了。 是， 那么今天周五，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们要跟大家聊点什么呢？ 我最近比较烦，好像没什么事儿能够让我心欢。哎呀，好像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心情不是很舒畅，至于为什么不舒畅，具体原因你说真找一找，那还真没有。今天呢，不吐不快，来说一说什么事情会让你感到心烦，同时如何克服烦躁的情绪呢？小耳朵们啊，很好克服，请随时关注早秀后花园的推送。大佐终于不再拖更，即将要更新了。 大佐这个新的更新特别精彩，我已经看过了，可以给大家预告一下啊。 前两天呢，这个我看了以后觉得，哎呀，怎么有人能够把我拍得这么伟啊？不好意思了啊， 透露出去了啊，是一段小视频，精心制作，哎呀，已经有点小剧场的感觉了。但我觉得大佐烦，可能主要是烦在这里吧。就是因为日常要跟我们节目，你看大家互动啊，包括做节目的一些周边啊，而且还要给你想小剧场，还要想方设法把你拍得伟岸。这对大佐来讲就是压力很大的一件事情啊。 哦，那你知道我最近比较是有什么比较烦的吗？我最近比较烦的事儿挺多，但是我刚才听了大佐唱那几句啊，我就觉得我那都不算什么烦了，那几句只要他唱的惊天地泣鬼神的， 还 好都不好意思上 BGM。 接下来有原唱，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压力大吗？最近有什么让你烦心的事儿呢？你是怎么解决这种心烦的情绪？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分享。 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是不习惯，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最近比较烦，总觉得钞票一点比一点难赚，朋友常常有意无意调侃，我也许有天改名叫周转。最近比较烦，我看那前方怎么也看不到岸，那个后面还有一半天在追赶，还有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是越来越难。最近比较烦，陌生的城市何处有我的期盼，挥别了家乡的伙伴，现在的我更觉得孤单。最近比较烦，女儿说6加6，结果等于13。我问老段说 怎么办？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 我最近比较烦，我比你烦也比你烦。我梦见和范岛爱一起晚餐，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我偏寻不着那蓝色的逍遥丸。 人生中永远的尽的麻烦，太太每天嫌我回家太晚， 女友妈妈嫌我长得寒酸，虽然我已每天苦干实干， 管他什么天大麻烦，久而久之我会习惯，天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 太太发现秘书裙子很短， 他就买了8000块的耳环。 女儿太胖，儿子不肯吃饭， 车子太烂，银行没有存款。 麻烦麻烦麻烦麻烦麻烦，我很麻烦麻烦麻烦。 比较烦， 我比较烦，我的头发只剩下从前的一半。 唉，每天的工作排得太满， 台北的女生有些高不可攀。 最近比较烦， 比较烦， 比较烦，我只是心烦，却还没有混乱。 你们的关心让我温暖， 家是我最甘心的负担。 不烦，我不烦，就一点烦， 你比我烦， 我情愿心甘。不烦， 不烦， 我不烦， 不烦， 我不烦， 我只有一点烦。 不烦， 我不烦， 不烦， 我不烦， 我真的不烦， 不烦， 不烦， 人生很灿烂， 灿烂， 我不烦， 不烦， 你比我烦， 你比我烦， 你比较烦， 你比较烦， 我不烦， 我一点不烦， 我不烦。 怎么样，李宗盛、周华健和品冠的最近比较烦，是不是比大佐的稍好那么一点点？ 稍好那么一点点，就是因为大佐这两天做的工作量挺多的。嗯，对，而且你前两天呢，确实经过了那期叫什么，就如何优雅的赞美别人。 对， 现在已经变得这么有雅致了， 是吧？嗯，就说话明显的感觉到我提升了一个档次。嗯， 哎，对对，你听听这个稍好，感受一下哈。 不是指唱功上的稍好，而是指表达烦闷的这种技巧。 对，嗯，各方面都稍好一点啊。 今天跟大家聊到，你最近有没有什么觉得比较烦的事儿哈，怎么去克服解决呢？ 哎， 同时互动的时候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有全新的礼物要送给大家。我们来新的金主爸爸了。 是的，金鱼，我问你，今天这个金主爸爸如果给你 太好了，真的 你就不烦了吧？对不对？ 我自己花钱买过，因为如果是女孩子的话，经常去逛一些平台会知道菲洛嘉这个品牌。 哎， 所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送出的就是菲洛嘉的变美大礼包，价值349元的菲洛嘉修复霜和价值499元的菲洛嘉玻尿酸精华，这都是热门款，你知道，就是需要抢的。 没错，这个法国的高端抗衰老品牌菲洛嘉天猫旗舰店呢，正开展这个88 VIP 的超值满减活动，满300减50，满699减120，十全大补面膜、360度眼霜等你来拔草啊！ 一看就是不怎么买这些东西，就不太熟。 我跟你说啊，我刚才读这个东西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你在播报体育新闻。 哦，对， 读到各国选手的名字， 人家这叫十全大补面膜、360眼霜， 哎，基本还念对了，哎。最关键的是，大家今天互动我们的话题的时候，要加上北京地区的。 对，我们就会把这个大礼包送给大家啊！ 哎， 别忘了来今天参与到话题互动当中。 是。 那 PD 最近压力比较大的是什么事儿呢？什么事儿让你觉得烦呢？ 我不能说烦吧，最近压力比较大的事情就是，就台里的这个怎么说呢？音频的活确实比较多一点，这个你知道的啊。 是。 每天就是大家听到的那个短短的9分钟的那个， 就我们 朝 思暮想 听 奥 运，做的非常非常的开心，而且确实很有成就感。但是呢，这个制作时间你也知道，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拖沓的人。 人，那一个是小音频从剪辑到制作得两个小时吧， 嗯、 还不加其他的一些事情啊， 非常的用心。哎，但是每次播出结束之后，看到我们的听友在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大量的赞美，说啊 ，PD 做的太好了、 嗯， 好让人感动啊、 哎， 热血沸腾的感觉，是不是？ 嗯、 再来两小时 也没问题，这不算烦，这就算压力还比较大一点。嗯、但是我觉得跟别人一比呢，这也不算什么压力了。我叫毕小美说、嗯，业绩压力很大。最近就忙，要忙死了，都没有时间吃饭。八月是很重要的一个月，这个成败就在这个月了，所以涨了工资还得加业绩，加油吧，小姑娘，给自己打气哈。 嗯，是的，还有在我们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还有闪耀的火花说道、 嗯， 我肚子上的小赘肉已经快高的看不到了，想减肥呢又想吃大猪蹄子，好烦好烦好烦。 这个烦恼好像很多人都有，比如说类似于我哈。 哎，我也是，昨天晚上我9:30的时候、嗯、做了半个小时的思想斗争，因为我经过了一家， 又开始思想斗争了。 因为我下午没有吃饭，我本来想、 哦、 啊，算了算了，吃点菜叶子，然后呢减减肥好了、 嗯。 然后当我经过了一家开封菜门口的时候，突然想到他们最近有一个新品， 嗯、 然后特别想去吃、 嗯。 我在门口犹豫了半个小时，9:30太晚了。后来呢，就是疯狂的小人打败了理智的小人，我就冲进了店里面去，然后说给我来一个，然后店里说没有了。 啊、 就是已经10:00打烊了， 就还挺好的。就是这家店帮助你那个理智的小人恢复了情绪哈。 我又去隔壁那家店买了两个面包。 你知道静瑜上次跟我聊，就是说他一开始说减肥嘛，我觉得还挺有动力的。结果他说，你知道吗？减肥就是在某一个时刻，你突然 瞬间崩掉， 什么都不想。那半个小时当中就是吃， 对我就 吃完以后 吃了3天的菜叶子以后，就是脑子已经失去控制能力了，然后就开始一晚上大概。比如说就是那种夹心饼干啊、 嗯、 还有什么就是冰激凌啊这种高热量的食物，然后就开始失去理智的往嘴里塞，后来想一想还不如每天认真吃饭、嗯、 对啊，就是我觉得饮食平衡就好了嘛啊。另外呢姨妈蕾蕾说可说呢娃盼了好久的暑假，本来定着出京玩一下，结果现在出不了京了啊。 嗯，但确实希望大家能够配合现在的一些防疫的政策啊、 嗯、 而且做好勤洗手，然后戴口罩，尽量避免去往人群聚集的地方去。那么像子琪说今天你们讲这个话题是周五了，让大家把烦心事说出来，让大家都乐呵乐呵 树洞嘛，对不对啊，周五树洞早秀树洞，让大家乐呵乐呵、 嗯、 就是听到别人也烦，觉得现在自己的烦闷好像轻松了不少，对吧哈。 对，我最近的这个烦心事其实挺少遇见的、 嗯、 因为我们做主持人嘛，所以经常需要用嗓子，而且也会注意保护、 哦 好自己的嗓子，但因为前两天就是吹空调，就突然下哑了、 嗯， 在节目当中，然后就感觉就是那种心有余而力不足，使不上劲儿的感觉、 嗯。 然后台里需要你录一个什么东西出来的那个声音，哎呀，你特别不满意，但是没办法，到时间了必须要给人家交上去。 对， 就那种感觉真的挺烦的，嗯。 嗯，但是你看到听友每天那么关心你，甚至早秀的早餐还给你怼胖大海啊？ 没有没有，哪是胖大海，人家川贝雪梨， 川贝雪梨枇杷膏哈。 感谢大家，你看我们俩的烦心事儿都是被大家治愈的。 是啊，刚才有朋友说呢，这个假期不能出去好好去过一下这个假期了。我没有关系，我们在音乐当中去畅想一下，也是挺不错的一件事情啊。来，听到的是 Little Mix 带来的 Holiday， 继续来告诉我们，你碰到烦恼的时候，怎么去应对它或者解决它呢？ You pull me closer, so hot it's like the middle of July. Skin on my, skin on my. Not looking for the feeling, looking all my life. Will you give it to me every time? Can we make it all night? We don't stop, all up on my body, babe. Ooh, touch me like a summer night. You feel like a holiday. Ooh, up all night. We don't stop, feel up on my body, babe. We're just dancing the night away. Boy, you feel like a holiday.Have I told ya? You give it to me like no other guy. We got that heat, yeah, like this summer. And that's why I'm so glad I made you mine. Wanna have a little taste, so let me lay you down. Nothing better than your skin on mine. And I've been looking forCan we make it all night? We don't stop, fill up on my body, babe. Little Mix 带来的一首单曲叫做 Holiday。哎，在我们的歌声当中去慢慢去享受一下音乐的时光。不过呢，其实大家的这种应对方式也不太一样啊。刚才六一呢说，每次烦的时候我一般会听一下 Lanka 的那首歌曲叫 Trouble is a Friend。 嗯， 就是在你就是既然不能没有烦恼，你就跟他当 把他当一个好朋友， 是吧哈，这也是一种应对的方式。然后刚才呢静瑜说到了自己最近比较烦的事情之一， 嗓子哑了。 除了这个之外，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减肥的过程，结果所有人都劝你没有肉真的不行，静瑜啊， 就没不是没有肉，是肉太多了。就我属于比较藏肉的那种类型，所以别人看到我都会说啊你不瘦啊，但是我自己其实是知道就是身体变沉了的感觉。 这个倒是我是没有太看出来啊，毕竟你旁边我觉得你的这个胖一点点吧，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也在于我， 就对比也不是很明显。 对，每天看见我呢，就看自己老觉得是看哈哈镜里面那个瘦镜里面的感觉哈。 啊，倒也不至于了啊，不至于为了劝慰我而这么黑自己。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聊最近有什么烦心事儿。然后呢，比如说像生如夏花，他说我们单位没有网，手机也没有多少流量，每次听广播哦，看奥运会这段时间觉得疯狂想用网的时候，哎呀，总是感觉有人扯着我的胳膊一样，心急的想吃冰。 是，哎，我跟你说真的，最近看奥运看的呀，就是有的时候 手机流量对。 你想拿手机流量看，就是随时特别想看那个奥运的进展和近况的那种感觉。 你没有这个流量自由。 哎，我还是有的 啊， 但是 你是买了多大的流量包啊？ 我一个月无限量套餐吧，好像 无限量套餐。嗯， 对对对，但是呢，说是无限量套餐，其实到一定的量的话，还是会限流的哈。 嗯，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蜜糖说，我遇到烦心事的这种解决方非常简单啊，听听早秀，调侃一下 PD， 再跟小耳朵聊聊天，然后就不烦了。 嗯， 什么叫哦？合着都我就是那个被调侃的对象啊？ 那你看你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像我们刚刚说到的，我们俩的烦心事不都是我们小耳朵治愈的吗？那我们再来治愈一下小耳朵，你看，哎，我们之间的这种听友的关系太和谐了。 就之前调侃 PD 只是大家一个暗号，自从今天这个节目之后啊，生如夏花说调侃 PD 这个可以有，仔细想想啊，这事儿确实挺有意思。 但是你看很多人的这个烦心事儿哈，光是说出来就已经能让你感觉到铺天盖地的怨气了。深黑猫撒马说，手头一件事儿没完，又给你加活，生产现场还给你添乱，最主要是还是在审核期间整出幺蛾子，就让人非常的暴躁。 嗯，哎，这么一说的话，忽然觉得这件事情确实很烦，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烦躁在于，有很多地方是自己不能控制的， 对 吧？啊， 嗯，就是需要协作的时候，对方不给力，或者说自己的同事不给力，哎呀，这个时候你烦，你又没有办法。 对，太子说呢，最近压力很大，还是因为这 KPI 的考核，因为很多事情都在推进的很慢。但是呢，现在又遇到疫情，影响更大了。但是烦也没有用，越烦呢会越乱了阵脚。所以呢，我的想法吧，就是干脆不去想，把心态调整好。认真做好当下的活，其他就顺其自然好了哈。 没错，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在烦一些什么，有没有什么好的应对方法呢？让我想到啊，就是这两天奥运冠军在帮我们争金夺银，然后看到了前段时间拿到跳水冠军的张佳琪小妹妹说，哎，你怎么样去缓解压力呢？然后妹妹特别羞涩地说，看帅哥。 这么直接吗？好了，听到的是刘思涵 All Let It Be。 分离是为了相遇，忙碌忙碌是害怕空虚，远行远行是希望找到人生的意义，我想要呼吸呼吸这城市的空气，倾听倾听这人群的悲喜，在前行的晚餐后忘记。 Oh let it be，相遇忙碌忙碌是害怕空虚，远行远行是希望找到人生的意义，我想要珍惜珍惜每一次的相聚，相信相信下一刻的自己会发现这辈子的乐趣。 Oh let it be 会孤独，总会饿，生活在重复。举手我们曾感动，就算重复也更丰富。 Oh let it be， Listen to One 本周期 T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集赞成功。FIR 飞儿乐团全天打卡北京音乐广播直播间扫楼日，就在今天，此刻上微博话题 Listen 21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及全网同步直播。音视频独家物料放送，快来预定解锁，获得更多签名福利，就在本周的 Listen 21。 Listen 21， 生活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 我为你自豪， 美照就存和彩云，随时记录好时光。新用户现下载和彩云网盘 APP， 到北京移动领一 GB 流量，上传下载，无限速，500G 超大空间任性存，发送彩云福利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早安，起床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行进方式。 就是元气， 各位早安，我是郭宝。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就是速度，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就是流行， 介绍一位暌违已久但终于归来的歌手， 就是炸醒你， 东北话来了， 咋能整明白呀？活力四射，欢乐多变， 上班路上精彩无限。早安音乐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依然是一份生日祝福，需要通过早音乐秀来送出。三木早早的就已经把这份早餐投稿到我们的信箱当中了，现在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到今日份的面包披萨详细的制作过程。首先我们准备两片面包，切两厘米左右的正方形，一根香肠切成小丁，然后再把青豆焯水备用。面包里面呢打上两个鸡蛋，搅拌均匀，然后再给电饼铛刷上油，把面包丁平铺在电饼铛上，依次放上香肠还有焯好的青豆，再撒上一层芝士，电饼铛里面加上一点点水，等水烧干就可以出锅了。这样的一份面包披萨非常的简单易学，大家早餐可以做起来。三木说8月6号，也就是今天，是我们家大宝海林的生日。平时呢爸爸妈妈上班比较忙，还要照顾才9个月的弟弟，陪你的时间很少，但是爸爸妈妈都非常的爱你。在今天你过生日的这一天，希望通过音乐早餐的形式来祝你生日快乐，健康快乐每一天。接下来就把这一首生日快乐歌送给海林小朋友。 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今天你生日，送上我祝福，特别的日子有 灿烂的笑容，我们来相聚，带着满满的关爱，祝福你好运常伴。点燃了蜡烛，许下你心愿，未来的日子每个梦想都实现。唱首祝福歌，我们相亲又相爱，祝福你健康平安。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每一天都精彩。看幸福的花儿为你盛开，听美妙的音乐为你喝彩。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祝你幸福永远，幸福永远。点燃了蜡烛，许下你心愿，未来的日子每个梦想都实现。唱首祝福歌，我们相亲又相爱，祝福你健康平安。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每一天都精彩。看幸福的花儿为你盛开，听美妙的音乐为你喝彩。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祝你幸福永远，幸福永远。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每一天都精彩。看幸福的花儿为你盛开，听美妙的音乐为你喝彩。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祝你幸福永远，幸福永远。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7:35，我是刚才听到这个生日快 乐，和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对，就像这样， 和所有的快乐说 嗨 嗨， 已经听了大概4-5遍的郭鹏啊。 第一次听的时候 PD 还一脸懵，然后问我跟大佐说这是什么，为什么你们俩这么嗨、嗯、一看就是老年人没有在某地捞过生日。 不是不是，我就是去过生日，也不至于像你这么嗨。他刚才还加了一句说我太喜欢唱这首歌了，正当我说我那个不要还没有说出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唱了。 但你看大包张在我们今天FM的聊天室说，嘿，生日快乐哈、啊，小海林、嗯、我昨天过生日，现在听到这个歌曲觉得好开心。还有像六一也说，哎呦，不知道为什么有魔性，听到这首歌就想跟着拍手左右点头。 哎， 当然三木家的小宝贝已经收到了，他说特别的开心，谢谢早秀的祝福。 他说正在给大宝做长寿面呢，哎呦真开心哈。 嗯， 所以呢把这份开心快乐送出去的话，我觉得你这个早餐还挺有意义的哈。 嗯，你看今天烦心事是不是就没有了。 哎，是这个今天烦心事呢，当然这个可能会消散一点，我觉得大家说挺对的，把彼此的烦心事跟彼此来说一说， 嗯， 就忽然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烦了，对吧。啊， 朋友丽云说也不算烦心事吧，就是不太喜欢在工作上面呢，我喜欢提前做好工作排布。哎、嗯、这就跟我的习惯比较像，就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嘛，我们就喜欢提前做好，比如安排我今天干什么了。啊，我说的不对吗？啊、 说的很有道理， 是吧？ 嗯，对， 我不喜欢被突如其来的事情打乱。调整的方法呢、 哦， 就是只能马上按照工作的重要性再重新进行调整了。 我还以为有什么高招呢。 就是 没办法 再调整一次，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毕竟活就在那里摆着，你也不能不干。 对对对，你要这么说的话确实是啊，就是你有的时候烦心事儿呢，你看看彼此对比一下，像我刚才说，我说我今天呢，你看这么多人来调侃我，对吧？大家的这个热点， 你还好吧？今天有怎么调侃你吗？他们昨天晚上都让老白胸口碎大石了。 对，但是现在这个内卷有多严重？他们就说昨天老白都胸口碎大石了 ，PD 你碎点啥 ？PD 不能把自己给碎了， 大石碎 PD 是吧？ 留着 PD 今天还有用呢， 留着 PD 在不怕没柴烧嘛？对不对啊、 哎呀 ，Listen to One， 今天我们有大嘉宾来，就不能没有 PD， 对不对？ 哎、是用户8331呢说，最近呢这个烦心事当然是疫情了，因为我们是研究水稻的啊，相当一部分的实验材料呢是种在扬州，现在是彻底去不了了，希望疫情能够早点结束啊。 希望这些水稻都安好啊。一个滤波器说，我最近带了个新人，负能量爆棚，他整天就在我旁边碎碎念啊。这也不行，那也不好，外加每天在你旁边叹气100次，哇，真的好烦 啊！我特别受不了，就是旁边的人唉声叹气的，这也没有什么原因。你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啊，就日常叹气。哎呀，这真的很 能量爆棚， 对，很低气压、啊，怎么应对呢？我就只能。我买了个新耳机到货了，哎，戴上听早秀听歌。 哦，是这样哈，哎，那如果是静于你呢，你怎么办？回听早秀听歌是吗？ 没有，就是旁边一直在唉声叹气的话，就问说你怎么了？然后他说没怎么，说那就不要叹气。 他说那我就现在就想叹气，哎呀，怎么办？ 就我就跟他说不要叹气，一般不会像你这样，就是我说了不要，还非要在我旁边叹气。 静于说不要叹气，应该是最近那个网上那个动图，那个小狗不要叹气啊， 不要叹气， 指的不要叹气啊。 就生活嘛，每天就是你看打工人打工活，我们要做快乐的打工人，对不对？ 是，最近呢，你刚才是问到我有什么烦心事儿，我其实也想到了一点，就是跟最近的疫情确实有点关系嘛。我的那个假期也取消了，你没发现吗？ 延后了，延后了。 很奇怪的 是 之前在节目当中还跟大家说来着， 各种有一个星期见不到大家了， 还很想念大家 的， 所以是有 事 就 现在还在这坐着。 凡事预则废。知道吧？不欲则立，你发现了吧？ 哦，你在这儿等着我呢。 好了，欢迎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我们来聊到的这件事情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大家每个人都有点烦心事儿，但是大家都彼此出来说一说，可能就不是那么烦了。 上班路上的早秀树洞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的烦心事儿，以及你是怎么样克服解决的呢？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柠檬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以快乐之名，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好了，早音乐很秀，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灰姑娘》这部真人电影呢，是发布了真人的正式预告。灰姑娘真人电影，灰姑娘真的很适合拍真人电影，里面没有什么动物啊什么的啊。 其实故事的剧情已经不用跟大家说了，就我觉得小的时候看童话故事肯定已经倒背如流了。 对， 但这次真人电影啊，怎么说呢？看着看着有种看印度电影的感觉。 为什么载歌载舞？ 对，就里面那个载歌载舞的音乐剧风格，真的有点太过抢眼了，所以就有点在看印度歌舞片一样。 是， 但同时作为一个经典的童话作品，《灰姑娘》这一次呢是在好莱坞之前有过很多次的改编。 对， 所以我在想说，这一次就2000年以后的这个新版本，是不是也想跟之前的版本有一些不一样？哎，所以加入了这么多的歌舞元素。 是，所以呢，借着上映前夕的，大家赶快去重温一下水晶鞋的美妙故事，可以去看一下1997年版本和2015年版本的灰姑娘。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它的国语版本呢应该是普通话版本，也叫做灰姑娘。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郑秀文唱到的广东话的版本，嫁给有钱人当中的主题曲叫做玻璃鞋。 又在想情形原来多公平，谁人如能使我经常欢乐，也能使我恋爱时无形如童话精灵，无形而能使我心情起伏，反而感觉满足。作牺牲，耗尽了我的真，完成童话内戏份。现实纵使伤感，破碎公主的心，玻璃折射那幻觉，幻觉极迷人。王子 来未遇到灰姑娘，天神从未做出玻璃行，还是相信恋爱幻觉，童话拼合爱的方法。假如存在幸福玻璃行，假如神或上天肯安排，期望给我只管看一眼，只管穿一穿也愉作牺牲，耗尽了我的真，完成童话内气氛。现实纵使伤感，破碎公主的心，玻璃折射那幻觉，幻觉极迷人。王子从来未遇到灰姑娘，天神从未做出玻璃盒，还是相信恋爱。上天肯安排，期望给我只管看一眼，只管穿一穿也愉快。王子从来未遇到灰姑娘，天神从未做出玻璃鞋，还是相信 二十二周年生日要搞大事情了，你不会不知道吧？ 都有什么活动啊？ 听好了，八月七日至八月二十二日，来居然之家一元可购买2888元优惠券包，全场购物明码实价基础上再享85折，还有一个神秘大礼，满5000可抽49999赢超级免单。活动更多信息，请致电4008180096。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可到店领取大牌乳胶枕等礼品一份，赶快行动吧！4008180096。 以上为广告时间。 早安，音乐很香。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rich? Here's what she said to me.Said I,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á, será, what will be, when I grew up and fell in love, I asked my sweetheart what lies ahead.What my sweetheart said. Que será, será.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á, será. What will be. Now I have children of my own. They ask their mother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handsome? Will I be rich? I tell them tenderly. Que será, será. Whatever will b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will be. Que sera, sera. That's Doris Day 带来的 Kiss La Sala， 虽然名字呢听起来不像一首英文歌曲，但是很多人都说这是我的英文歌曲的入门单曲。 哎， 你好好听听刚才那个，它的英文单词非常简单，但是又有种旋转跳跃，我闭着眼的感觉哈。 是，你看无名就说到了重点，三四拍的歌曲天生就很让人放松啊。 嗯，四三拍 啊，四三，对不起，念错了，四三拍的歌曲天生就很让人放松啊。刚刚那轱辘掐了，别播 啊，不算，那轱辘根本不算啊。但我觉得今天呢，大家说到了这个，这种感觉的话。你会发现刚才有一位朋友说的很好，就大家彼此说出来以后呢，最近的烦心事情就有种发泄的感觉了，就是早秀树洞就在今天为大家开启，对不对哈？ 哎，没错，你看像很多的朋友过来跟我们说到了最近跟同事协作方面可能是有一点摩擦哈，烦恼的事儿不是累死人，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缠风，哎呀真的挺没意思的， 有道理。 所以来听听歌，听听你们俩聊会儿天放松一下。 嗯，听我俩聊会儿天放松一下，哎呀我现在听到这种的话我都是在想他背后的深意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觉得我们俩去应该开个相声专场。 哎，是啊，这个练习说呢，工作最近忙的呢，但是身体不争气，各种疼痛出现，坚持不想给别人制造负担，但忍想忍忍，但最后实在不行呢，还是就是要给别人添乱了啊。 嗯，确实身体有遇到一些状况的，要及时的去就医。他妈头韩也说，最近一直是在闹肚子，肠镜、胃镜都做了一点事儿都没有。我1米68，大高个，体重不足100斤，很难过，吃啥药也不见好。 哎，这种女生一般羡慕吗？不是 羡慕。就是好女不过百，因为我跟她身高是一样的，就1米68，但是 基于这两天就是想拥有你这样的一种能力， 对，想拥有你这样的身材，但是看到你最近在生病的这个状况，还是希望说身体健康最重要。嗯， 是啊，这除了这个之外呢，你会发现大家这个烦的点呢，这确实是不太一样，因为每个人呢，这个自己呢是不太，就是每个人的生活是不太一样的啊。海绵宝宝爱喝酸奶说，昨天上班钉子扎在脚上了，有点疼。哇，这个有点夸张啊！ 不能，我不能想。哎，别跟我说这个。 是，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要赶快去治疗一下，而且破伤风一定要打哈。 嗯，对对对，是这样的。 对。 然后无非就是这样那样的，跟我们说最近的检查站挺堵的，每天都要堵很久。为了防疫，其实大家都在好好的排队，本来就挺堵，但总会有个别没有素质的人去插队，导致更堵，真的就超级烦。 对，你看金鱼刚才不是说到自己烦的这个点是最近吃东西就没有办法吃嘛？ 嗯， 生如夏花给你的一个答案是，静瑜啊，中午肘子晚上火锅，仪式感强点，反正一年就一次立秋，再胖也胖不过 PD 啊， 我马上该贴秋膘了，按照我现在的这个体重吧， 从立秋就开始贴秋膘啊， 我已经没得贴了，提前把今年的膘预支了出去。 好了，欢迎大家把更多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最近比较烦，有什么烦心事吗？怎么去克服解决呢？说实话，说到烦这件事儿，我一脑海当中能想到的，除了最近比较烦这首歌， 比较烦， 就是接下来这首歌曲了。 比较烦， 因为这首歌曲不停的在 唱"烦" 这个字， 一开始就已经感受到了。 李小培当年那个 烦呢，我 烦 呢， 烦呢，对我烦呢，来听一下。 自从我看到你就每天失眠失语不振，因为我不是你喜欢的那种女生，我不想讨你欢心，又担心自己难过，但你的要求总让每个女生觉得残忍。我只要看到你就胃快抽筋心律不振，你知道我不是很做作的那种女生，我不想改变发型，也不想变换口气，只为了让你爱我更认真。喜欢短裙，喜欢香水，喜欢粉，我就喜欢，我是这种女生。烦了烦了烦了，不能呼吸，烦了。 烦的是地里烦呐、啊， 烦呐、啊， 好烦呐、啊！ 他都不是烦，他是烦呐、啊，我烦呐、啊！ 不能再遇到这种烦的感觉了啊！ 我跟你说， 今天大家都来支支招了，说怎么样去克服这种烦的情绪。 是是是，哎，是，但是这首歌曲的副歌确实，我觉得是算是非常洗脑的。你如果烦的时候，你一天这个烦，这个烦呐、啊、烦呐、啊，这个劲儿都过不去哈。我没有关系，大家呢，每个人都会有这种各种支招。哎，我觉得季军刚才说的非常对，从现在此刻开始，7:54，我们把为什么你这两天烦，变成烦我们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有什么招数可以不烦？ 把烦都留到了刚刚林小培的那首歌里哈，让它随风去吧。 是，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看看电视剧调节一下啊。终于，终于，再终于，硬核的探险剧《云南虫谷》最近是正式定档了，8月20号，腾讯视频是全网独播啊。 8月30号，这个月底，腾讯视频将会正式播出了。 哎、对， 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次调档了。刚刚 PD 又给人调了一次档啊，但这次确实已经确定了，能上映算是喜大普奔。官方也发布了预告，因为这次其实主演的这个阵容就非常让大家期待了。 铁三角 、啊、对，潘粤明、张雨绮和姜超将再度集结，奔赴云南，进入到神秘诡谲的古滇国，来继续探寻一下宝藏的下落。 是，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陈百强的《疾风》，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 云南虫谷探秘之旅 的风情。 问夜风大片几多长路方可见到理想道，打破多少波浪和荒土，只能含笑地停步。去冲， 21岁的心态复兴自己的耳朵，就在 Listen to One。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Listen 21。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给世界一个精彩、非凡、卓越的体育盛会。关注2022冬季奥运会，为中国冰雪健儿加油！ 小鹏汽车 NGP 自动导航辅助驾驶，高精地图监测实时路况，让长短途驾驶更舒适轻松。现购车可享定金5000抵10000，置换至高2.2万元补贴。详询小鹏汽车北京地区门店。 听说了吗？有北京医保就能买的普惠健康宝来了。 是什么呀？ 咱北京专属的医保补充啊。从今天起上支付宝搜健康宝，每天只要6毛钱，最高保障300万，大病小病住院门诊都能报，还能报销百种特药呢。 爸妈60多岁了还有三高能保吗？ 能，不限年龄，不限病史。快上指定平台支付宝搜健康宝，医保的保，给全家都保上吧。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多点，多点，再多点！ 你这碎碎念什么呢？ 中国银行正在多点搞活动呢，最高立减20元。 这个羊毛得薅啊！怎么参加？ 现在起到12月，在多点 APP 或多点全国商家购物，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结账，可享受满30元立减9到20元，每月都能享受一次，先到先得，明满为止。 还等什么？快拿手机下单去！详询中国银行95566。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北京普惠健康宝上线了，北京医保参保人的专属产品，不限年龄、职业、健康状况都能保。还在担心家人医疗费用吗？还在发愁自费药太贵吗？北京普惠健康宝自付自费，百种昂贵特药都能报销，更有免费复查陪诊、上门护理等贴心增值服务，一年只需195元即可享受300万超高保额。产品详询人保400-123-4567。 400-123-4567。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北京音乐广播早晚联动独家策划，朝思暮想听奥运。 嘿，你好，我是郭鹏，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奥运田径比赛的最新战况以及前线记者的相关报道。 嗨，我是思萌。那么在这期咱们来聊一聊关于体验冲浪运动你都需要准备些什么呢？ 用音乐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敬请关注上午7点到9点早安音乐秀，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两档节目全阵容带你听奥运。7月23日到8月8日，精彩尽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Hello， 各位，欢迎来到今天的朝思暮想听奥运早间特别单元，我是郭鹏。昨天呢，东京奥运会结束了第13个比赛日的争夺，上一日无金入账的中国队重启夺金脚步，单日拿到了2金2银的好成绩。目前呢，我们代表团是以34枚金牌，仍然位列金牌榜的第一位。不过呢，美国队今天是紧追不舍，他们拿到了4块金牌，金牌的差距正在缩小。那么今天中国队要继续努力啦。好了，送上我们今天的关键词：青春力量，天才是怎样炼成的？好了，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梦之队中国女乒。昨天他们是以3-0横扫了日本女队，夺得了东京奥运会女团的冠军。这场胜利也让双方的历史交手记录完美的扩大到了16-0。作为第一次在国家队登场的小将王曼玉，在第3盘拿下了关键一分。不过她自己表示，哎，我还没打够呢。 嗯，确实很兴奋，然后也像莎莎说的，我们这一次打得非常有气势，然后也是打出我们年轻人的这种精神面貌，然后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没打够吧，还想接着打，还想再去展现自己，然后 为国争光。 而作为本场比赛非常关键的第二局，再次面对对方的主将伊藤美诚，孙颖莎披挂上阵，3-1兵不血刃的拿下了比赛。 自己在面对伊藤吧，我觉得其实还是能够在奥运赛场上，我觉得其实上来还是非常享受比赛吧。今天这个冠军，我觉得还是首先祝贺我们三个吧，然后我觉得我们三个的付出吧还是得到了收获吧，然后也希望未来我们三个能够全力以赴吧，然后继续一起拿更多的冠军吧。 作为新科奥运冠军的陈梦则在展望着未来， 在肯定我们今天打得非常不错吧，因为其实我们三个是奥运会新人，而且这次的团体赛其实我们三个组合在一个团体，真正是靠我们自己亲手去拿这个冠军也是第一次吧，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突破吧。看到了他们俩的这种拼杀，我觉得我们三个其实在未来吧，我觉得我们三个目前应该说是三个人实力是最强的，而且非常有信心对于我们的团体。 这是青春的力量，也是女乒的黄金一代，3年后的巴黎他们值得期待。而在稍早进行的女子10米跳台决赛则仿佛成为了一场摇滚演出，如果时间能够倒流的话，29年前的伏明霞一定不会想到她那个前无古人又看似后无来者的奥运神迹，在29年之后会被一个名叫全红婵的广东农村女孩所复制。在东京奥运会10米跳台决赛的赛场当中，她用神奇的水花消失术震撼了全场。决赛当中一共5跳，其中3跳全场7个评委都给她打出了10分的满分。最终全红婵在满分477分的跳水舞台上以466.2分拿到了金牌。这位横空出世的天才是怎样评价他的这次奥运之旅呢？ 很开心，就特别激动，我一想就平常做就行了，就跟在家里面做一样的那种感觉。 刚才这段看似流畅的采访实际上是我剪辑过的。全红婵这个小姑娘面对采访的时候还是非常腼腆的，问到和跳水相比有没有觉得被采访更难一点呢？ 有，感觉比赛还要紧张。 其实天才的全红婵有一个励志的出身和故事，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她在5个孩子当中排名3，哥哥已经出去打工，而姐姐还在上学。雪上加霜的是，全红婵的妈妈早前发生过一场车祸，后期需要吃药维持，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全红婵开始练习跳水。 我妈妈就生病了嘛，然后就很想赚钱回去给她治病，得赚好多钱然后治好她。 或许正是这样一个朴素而简单的心愿，让命运之神将重塑中国跳水辉煌历史的重任悄悄地放在了他的肩上。背负着家庭重担，背负着自己的梦想，明明还是个孩子，但已经付出了超长的努力，每天陆地的200-300次跳跃，下水的100余次跳跃，一次又一次反复再反复地为自己形成不可能再错的肌肉记忆。 自己慢慢练，一个个动作去练吧，就练的呗，练的自己慢慢去练呗。 哪有什么天才少女，不过是拼尽全力一心追梦的拼搏，咽下苦忍住寂寞投入到泳池里的勇敢少女。正如每一个被曾经称为的天才，但最终都是凭借自己日复一日的努力和训练走上了制高领奖台。竞技场上没有所谓的天才，只有拼搏的勇士。天才是他们不服输的意志，是他们1000-100次的锤炼。罗曼·罗兰说，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而你呢？希望你也和他们一样，用你自己最后的倔强来迎接只属于你的生活，你的疯狂。来听五月天倔强。 当我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杆可断。我如果对自己妥协，如果对自己说谎，即使别人原谅，我也不能原谅。最美的愿望一定最疯狂，我只是我自己的身，在我的地方，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 肮脏，眼神越是放光，你不在乎我的过往，看到了我的翅膀，你说被火烧过才能出现凤凰，逆风的梦想更适合飞翔，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是不是天堂算希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歌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是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 朝思暮想听奥运，国防思盟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 8:11，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呢，给大家来介绍了一下昨天的奥运冠军全红婵小姑娘的故事，真的是非常非常励志哈！ 我们的朝思暮想听奥运，虽然说每天晚上 PD 说做得很辛苦啊，两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呢磨练出大概八九分钟的这一段，然后分享给大家。但你看到大家的回复有没有很感动？ 我 林志晶说郭 PD 说的实在是太好了，每次都在上班路上听得我热血沸腾。包括像无名提到你最后那句用最后的倔强迎接生活中的疯狂，哇！听了全红婵的故事，她的努力，我那点烦恼算啥呀？不存在，不存在了。 你别说，还真是啊。有的时候你看看其他人的这种励志或者其他人的故事，再对比他自己的生活当中的状态，可能就会把现在的这些烦恼抛掉。刚才我跟宁宇说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从7:54开始就要转到怎么去解决困难啊， 是如何解决烦恼、解决困难啊？听听我们的朝思暮想听奥运，没有想到这个奥运周期在每一天的这个小节目当中很快就过去了。PT 刚刚跟我说下周一就是最后一期了， 是 啊，你要不要持续做下去啊？反正早上快跑回来了，你也是划水。 哎，你这个人，那我就要划出更划得更好。滑出赛道，滑出水平，对不对啊？ 那大家一起来监督啊！ 好了， 好了，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来参与今天上班路上的树洞话题分享。最近有什么烦心事儿吗？你是如何克服和解决他们的呢？ 多点，多点，再多点！ 你这碎碎念什么呢？ 中国银行正在多点搞活动呢，最高立减20元。 这个羊毛得薅啊！怎么参加？ 现在起到12月，在多点 APP 或多点全国商家购物，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结账，可享受满30元立减9到20元，每月都能享受一次，先到先得，明满为止。 还等什么？快拿手机下单去！详询中国银行95566。 易小宝，车撞了怎么办？ 发生事故别着急，人保直修车险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直接帮你把车辆送到 4S 店维修。 送去哪儿修？ 维修机构在线自选，维修进度还有消息通知。 不放心把车交给别人， 人保直修车险理赔全程托付服务，接车人员签约管理，车辆轨迹实时查看，这回放心了吧？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 4001234567。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我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好像没什么事儿能够让我心欢。 哎呀，好像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心情不是很舒畅。至于为什么不舒畅，具体原因你说真找一找，那还真没有。今天呢，不吐不快，来说一说什么事情会让你感到心烦，同时如何克服烦躁的情绪呢？小耳朵们啊，很好克服，请随时关注早秀后花园的推送。大佐终于不再拖更，即将要更新了。 大佐终于不再拖更，拍了一段小视频要给大家送上了。 对啊，你这个更新了，然后戛然而止，你知道什么叫戛然而止？ 给 PT 下一激灵。 对啊，但是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很有意思，同时呢，今天我们的这个奖品真的是引起了大家的这个疯狂的热议。 很多朋友说，我想拿之前的奖品换，可以吗？ 不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啊，就是你看，女孩就会比较关心这些，而且这个确实是很火的一个产品，我们之前都会，我自己是买了的，真的。所以今天要为大家送出的是由早音乐秀独家为大家争取到的，来自菲洛嘉的变美大礼包，价值349元的菲洛嘉修复霜，还有价值499元的菲洛嘉玻尿酸精华。 好，第二段轮到我了啊！我这次看能不能 确实不念错啊， 不念错啊！法国高端抗衰老，法国高端抗衰老品牌菲洛嘉天猫旗舰店正展开这个88VIP 的超值满减活动，满300减50，满699减120，十全大补面膜、360眼霜等你拔草。 棒，厉害，哎，这就是王牌明星产品啊， 是吧？ 对，所以大家今天怎么样得到这份奖品呢？发送我们的互动答案的时候，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就有机会得到这份奖品了。 是，你看呢，有的时候惊喜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出现的。昨天呢，有人问说，今天的菲儿还会 待会儿会做客 直播间，对， 因为我们太早了，所以我们就直接跟菲儿说，你们可以稍稍晚一点起啊，今天要全天打卡，很辛苦的。 对， 所以待会儿8:30，大家就会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听到 FIR 菲儿乐团的声音了。这次集赞成功 ，Listen to One。将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是，但是有人说呢，今天那个早安游乐场还有吗？你说有没有呢？ 就是早安游乐场不一般都在那个时段吗？就没关系，我们跟菲尔聊天更重要，对不对？ 没事，我给你出了题。昨天半夜 给我出题， 给你出了题， 你多辛苦啊！你 想得到的欢乐游戏，想不到的新鲜玩法。 早安游乐场。 早安游乐场是要出的，哎呀， 人生可以不用这么烦，就该过去的就给它放过去吧。 没关系，今天我后来想了想呢，就是好久没跟静鱼玩这个题目了。今天呢，我要让你来感受一下。首先，你先说，我给你出这两段旋律像不像？然后你再告诉我这两段旋律到底是什么，好不好？ 就是两段旋律是分别是两首歌，是吗？ 对。 那行，那我也号召大家来帮帮我啊！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大军准备好了吗？ 大军，后援会这么多啊！ 我每次也会卡在那儿，就是不知道答案的话，如果大家知道，赶快来这两个平台把答案发送过来啊！那么今天对我助力最多的一位朋友，还是会有小红包，感谢一下。 好，一开始呢还是惯常性的拔个刀啊！好了，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早安。游乐场第一趴准备开始。什么歌曲啊？ 我就像是豆浆油条， 像不像？你就说像不像这两个啊？ 第二个是林俊杰的豆浆油条，这个我听出来了。第一个我突然一下忘记歌名了。 对， 不知道我不明了， 赶快想想 什么？我的心明明是想靠近， 是 却孤单在夜里。 都快唱完了，KTV 被你包圆了。 的爱给你，不得不觉得渐渐相思中。五月天的 啊，是吗？ 也没有想因为这是梦，我来求助一下看看温柔， 温柔啊，可以是你自己答的还是看 答？谢谢秋千，还有太子张旭都帮我答对了。用户1840IG、海绵宝宝和酸奶，然后0782AI都帮我答对了。飘摇的云61，温柔，谢谢， 不错的啊。好了，第二题，3、2、1，走。 你说你会哭，不是因为在乎。 你每次就是 在想念我，我会受不了， 像不像 这样？ 你每次就没来由的中间来一段， 像不像吧？ 想念我， 很像哈。 受不了，是他说吗？好像不是他说， 不是啊， 也是林俊杰的歌曲。林俊杰跟周杰伦嘛，这个歌手我都猜出来了。 这两首歌曲，他俩经常在演唱会还故意串，你知道吧？ 也许是你怕了。我的不安赢得你心愿，淘汰第一个应该是周杰伦的淘汰，对吧，然后第二个应该是林俊杰的我会受不了这样。哎呀，这是什么歌？ 这歌太，哎，我跟你说，你要看到你 看到了， 真的觉得 我难过了， 难过了， 我每一个都没答对。第一个是 这是秋千跟泪落心田都帮我答对了啊。最长的电影，第二个是修炼爱情。 对，是了。 修炼爱情的心酸。 我为什么你一下为什么没回答出来的原因在于，就是走的不是从开头开始。 对呀、啊，你突然冷不防的卡这么一句，又反应不过来。 对， 谢谢老鼠 CN 六一海绵宝宝爱喝酸奶斯坦福桥的味道 H Chair 都帮我答对了、啊。 好，第三题准备开始啊。这是前奏喽、 哦。我听出来了。 你听爸爸的话，说我不值得感动心。 哇，这么像吗？ 对，完全一样，基本。 哇，前面那几句几乎一样哎。 是什么 呀？ 对，第二首是什么？ 前面、哎、 第一首其实很简单啊， 第二首都不给人唱的吗？ 不给人唱，这因为你对周杰伦的歌应该有所了解，这首歌曲应该是 第一首的话， 听 对对 对、 嗯，第一首。你听妈妈的话，说我不是个怪东西。 不用想第一首了，就听妈妈的话嘛。 不对，第一首不是听妈妈的话， 听爸爸的话 啊，听爸爸的话，对对对 对。第二首是什么？ 噔噔噔噔噔噔，那么清晰。回不去的伤心， 快快快快快，加速，加油！想不出来就算了，十九八三二， 蒲公英的约定。谢谢，我叫毕小美，泪落心田，斯坦，哎，这你看斯坦福桥的味道也听成听爸爸的话，所以到底是蒲公英的约定。 就是前面是听爸爸的话，后面是蒲公英的约定啊。 还有海绵宝宝和酸奶过来，就是误导我的说好的幸福。秋千也答对了，蒲公英的约定听爸爸的话， 挺好的啊。最后一点，哎，最后这个真的是超级像，最后也不给歌词，你就好好听一下。 就只有前奏， 就只有前奏。但是这个前奏你太熟悉了， 好难啊，好 熟， 熟 不熟？ 可是想不起来。 好，我先跟你说，这是一首歌的前奏，这是另外一首歌的前奏。 所以你告诉我有什么区别？ 有区别吗？ 升了个 key 是吗？ 对，有什么区别？那你看这段有变化 啊，就有一点变化，嗯嗯。那、啊、开头那几个完全就是一模一样啊。 对。第二个是什么？ 不知道。 好，第二个我可以先告诉你啊，这个因为有点难。第二个其实是王菲和周慧的约定。对，是约定。 但第一个说实话我只是听着熟，我也没有猜出来。 嗯， 我这个好难啊。 这个 是 K 歌之王吗？ 哎呀，小耳朵们真是， 小耳朵们太厉害了。用户1840 IJ 还有贾佳都帮我答对了。Angel 0706 K 歌之王，海绵宝宝爱喝酸奶，还有秋千也帮我答对了。 今天好玩吗 K 歌之王？好玩，全军覆没的好玩。好了，感谢大家今天来帮我忙。那么秋千应该是最早帮我全部答对的一位听友啊，来把你的收款二维码截图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一个小红包，谢谢你，也谢谢所有今天帮助静宇的朋友。希望你们在上班路上通过早安游乐场玩得开心。 是，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陈奕迅的《K 歌之王》。 期待你感动。真实的我们能相处，写词的让我唱出你要的幸福。谁曾经感动，分手的关头才懂得离开排行榜更铭心刻骨。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所以我明这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只想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吐。那是醉生梦死才能熬成的苦，爱如潮水，我忘了我是谁，至少还有你哭。 多点，多点，再多点！ 你这碎碎念什么呢？ 中国银行正在多点搞活动呢，最高立减20元。 这个羊毛得薅啊！怎么参加？ 现在起到12月，在多点 APP 或多点全国商家购物，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结账，可享受满30元立减9到20元，每月都能享受一次，先到先得，明满为止。 还等什么？快拿手机下单去！详询中国银行95566。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我想要的车险能帮我解决所有用车问题。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发生事故， 人保直销车险理赔全程托付服务。 车子脏了， 人保直销车险洗车服务。 车身划痕， 人保直销车险喷漆修复服务。 轮胎破洞， 人保直销车险补胎服务。你还有什么问题？ 投保电话是什么？我要赶紧去投保啊！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人民有期盼，保险有温度。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爸妈妈给我的不少，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情出炉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热流行，哎呦，太高兴了！今天呢，有请到了张学友，以及呢这个 Jin 李信妮来推出新歌《日出时让街灯安睡》啊。 嗯，两个人来合唱一首对唱的歌曲，希望能够安抚到大家劳累的神经，学会转换心情，重新的感受生活。 哎， 这首歌真的就是对我们今天话题最好的一个回应了。 嗯， 如果你最近觉得比较烦，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妨来听听这首由张学友和李信妮带来的新歌《日出时让街灯安睡》， 来感受一下。 华灯照大楼，努力仍照旧，抬得太耐头，最后唯有街灯兼引奋斗，总要暂休，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向上爬，加油已加有够，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像前程感受，躺下来松口气，不需战斗，未了怨由下个着手。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再放下时放下，身体随心意，要心留忧亦留忧，总需停一次。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蔷薇蝴蝶轨迹声最高，着了像和一双双配偶，松手不占有，方可拥有。 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疯，天边的星宿，走出了竞技场，拍翼背上，冲得破四面墙。 把真实还给真实，把纯粹还给耳朵。我在 Listen to One，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Listen 二十一。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给世界一个精彩非凡卓越的体育盛会。关注2022冬季奥运会，为中国冰雪健儿加油。 小鹏汽车 NGP 自动导航辅助驾驶，高精地图监测实时路况，让长短途驾驶更舒适轻松。现购车可享定金5000抵10000，置换至高2.2万元补贴，详询小鹏汽车北京地区门店。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七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恭喜 Listen to One 本周期 T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集赞成功。FIR 飞儿乐团全天打卡北京音乐广播直播间扫楼日，就在今天，此刻上微博话题 Listen 21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及全网同步直播，音视频独家物料放送，快来预定解锁，获得更多签名福利，就在本周的 Listen 21。 Listen 21。 今天也是菲儿集赞成功，全天马拉松打卡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我们先来欢迎一下菲儿的 FR。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R 飞儿乐团。哎，我是菲儿乐团阿庆。 Hello， 我是韩瑞 Lilia。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 的团长金林老师。 欢迎三位。这是我们的 Listen to One 哈，特别有心计。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 Listen to One Band， 所以就指向性很明显了。欢迎到的是一个乐团。那其实，在过去的21天当中，早不早音乐秀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次第九章的《大碟钻石之星》当中的歌曲了。嗯，所以一开始我们要先搞事情，就是让三位分别说这张专辑当中自己最喜欢或者说最推荐给大家在上班路上听的一首歌，每个人只能选一首。 哦，好，早上 谁先来？ 那我先来啦。因为现在上班嘛，要朝气。 对， 我觉得这张专辑最有能量的一首歌就叫《钻石之星》，也是专辑的主打歌同名的。那这首歌其实是我觉得很硬派的摇滚 ，hard rock。对，那也是我们飞儿乐团的，算是我们的核心精神。对，希望大家在这个很繁忙的压力之下呢，但是像钻石一样的能淬炼出它的光芒。对，那我觉得在开车，但是不能开快车哦，因为其实有国外有统计，就是说你听的速度越快，你就会开得越快，所以大家还在安心驾驶，但是听的这个钻石之星非常有能量，对，让你一天满满的这个工作能量。 是静静老师提到了《钻石之星》这个歌非常有能量，那李典韩瑞的声音也特别有能量。我们这首是主打歌嘛，我们就剪到了我们的宣传里面去。然后好多听友在下方留言，就说这也唱得太高了吧，就在那个永恒，后来又升了一个 key 啊、 哦哦。对对对对。 对，当时录的时候是一遍过的吗，李典？ 录的时候当然不是，怎么可能是一遍过？ 认真了多少遍？ 不容易。 认真了3天吧，可能。 要求这么严格吗，建国老师？ 但还好哦，我觉得这首歌当然是对他来说比较简单，因为他本来是唱摇滚的了， 哦， 所以这首歌在我们的专辑11首歌当中，他算是比较驾轻就熟，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比较 rock 的一个女生， 能听到，因为专辑当中有一首跟丝绒公路合作的歌曲，就是 光的姿态， 对，感觉那首就是 Lilia 唱起来就特别舒服，好像是回到自己舒适区的感觉， 对对对， 哎，那你要推荐会推荐这首吗？还是有别的选择？ 当然会啊，因为这首光的姿态我觉得就很适合在上班路上听，因为可能你去上班的路上刚睡醒可有点迷糊，然后你听一下这首歌，你可能哎光来了， 我要开始好好上班了，我要打起精神了。 嗯， 这首歌就会带给你那种感觉。 好，莉莉亚推荐的是《光的姿态》，那阿晴老师呢？ 那我推荐《爱在蔓延时》好了。 我们前两天刚放了这首歌曲 哦。 就很深情的情歌。 对，早上我觉得听快歌也不错，但是哎，如果你要今天是一天，你要让今天充满了满满的这个爱跟浪漫的话，对不对？我觉得听《爱在蔓延时》不错。哎，这张专辑里面就是唯一一首，但是我有现身， 嗯， 男女对唱的歌曲， 对， 对，也让大家可以在 KTV 啊也可以学，男生女生可以一起唱。 嗯，有快歌有慢歌都结合起来了。 对。 侵蚀着我，淹没笑容，让心事重重。 瞬间快转的时空，多少恋人擦身过，谁召唤着我，深藏的秘密别说。 爱的面孔始终温柔，心中祈求 轻轻牵起你的手，望着无垠的星空，那脆弱的伤早已经不痛，因为有你就足够。 我多愿意为你闭上双眼，编织那个梦。 我多愿意为你化身为爱最美的一火。心动， 一生天长地久，我多愿意为你不离不弃紧握着双手。 我多愿意为你甘愿平凡交换不寂寞。 有一天我们终于拼凑幸福轮廓，你是我的宇宙， 爱你无怨无怨守候。 爱的面孔始终温柔，心中祈求有个人懂我。 轻轻牵起你的手，望着无垠的星空，那脆弱的伤早已经不痛，因为有你就足够。 说这第九张专辑变得格外的精致，因为很多在平台上我们的听友在评价的时候都说觉得好精致，就无论是编曲啊，包括策划啊，包括词啊等等各个方面的，对，都有感受到用心啊。我们聊完音乐，我要接着来搞事情，然后问一下各位的睡觉的时间和起床的时间。 哎，其实我因为疫情这次我们不是来北京嘛，因为要隔离20几天，我觉得我的作息有调整回来耶。对，因为在台北的时候，因为我们音乐人嘛，都要比较晚睡，晚上才比较 有灵感。 对，而且因为我现在有女儿啊，你要把小孩弄睡，然后才能开始工作，所以工作完都凌晨2-3点，那你可能睡就睡到中午。所以我觉得这次反正来了北京之后，我觉得作息比较好，比较正常，大概11-12点，顶多就是可能1点就睡，然后早上大概就7-8点、8-9点就会起床了。自然醒， 其实可以听我们节目的， 是可以的。对，没错没错。 是早起无压力， 没有压力。 我是 你是说自然醒？ 没有，我是分有工作的时候跟没有工作的时候。就是如果第二天我需要用嗓，要演出的话，我就是会特别早的睡，比如说10点多11点我就会睡觉。然后如果没有工作的话，我可能就是会很晚，就是1-2点那种。 哎呀，年轻人啊， 可以熬， 没有吧？上次3-4点，你不是还发什么歌？你还发那边 偶尔啦。 哎呀，你看看我爆料， 几点起床呢？ 对，几点起啊？ 没有工作就是自然醒。 对嘛？看，年轻人都需要自然醒，下午 就是自然醒，有的时候下午3-4点醒，然后有的时候静老师就是他会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是装作已经醒了很久的样子，故作清醒，喂，老师，就是那种，但是 原来用这一招。 难怪我说早上找不到你。 对，我已经起来把我们新专辑11首歌全都唱过一遍了。谢宁老师呢？ 我其实蛮规律的，我大概都1-2点睡，但是我大概7-8点就起床。 这么少的时间。 对，因为其实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养成习惯，因为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其实是常常身兼二职，我又是幕前又是幕后。对，我目前是当然是艺人，幕后是制作人，甚至我之前是唱片公司当音乐总监，索尼啊、华纳，所以我们其实是9点要打卡，叮叮打卡， 天要打卡， 叮叮打卡，大家最痛苦的叮叮打卡， 是天哪， 就是你人要到那个定位啊，你还能请人帮你代打卡，对啊，所以我觉得，但我已经养成习惯，从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对，那甚至是也可以讲一个小秘密了，就是说因为以前我在当制作人嘛，所以我晚上录音都到3-4点，因为以前录音就是在很晚，回家弄睡5-6点，我通常都7-8点起来，然后呢写歌。所以我不是半夜写歌，很多创作人是半夜写歌，那阿庆可能是半夜写歌，但我是早上写歌，我只有大概7-9点， 就我们节目完美的时间。 对， 大家知道钻石之心是什么时间写出来的吗？早安音乐秀的时间写出来的。 我突然觉得我这么多年做节目耽误我好多写歌的时间。 你可能可以写书啊，或者画画，对不对？因为但这个不同逻辑啦，因为那时候脑袋很清楚，然后写完你刚好要去上班嘛，因为其实上班公司很多要开会，什么会你都要去开啊，什么企划会、演唱会的会，一大堆会议的，所以这个已经变成我的一个节奏。所以但是我入眠很容易，就很快就进入深睡期， 就爱枕头就着。 对， 睡眠质量非常高， 所以会这样比较好。对， 哎，这次呢，这张《钻石之心》的这个新专辑哈，整张专辑非常有企划感。 谢谢。 而且呢，应该来说呢，是有各式各样的一些风格，而且每个风格感觉其实都有一个很统一的感觉。那这张专辑整体来说的话，为什么要用钻石之心这样一个概念来呈现？ 就像我说，其实这张专辑的有点记载像我们这个人类疫情的这2年，因为我们从创作到制作到录音到混音到甚至拍 MV， 我们其实坦白说受到很多疫情的影响。比方说以往我跟阿庆我们都有录音室，那我们就三个可以很容易凑在一起写歌啊、录音啊，那都很快速。但是因为这次疫情关系，因为那时候海瑞刚好在北京，我跟阿庆在台北，所以我们就分隔2地嘛。那甚至有时候，就算我跟阿庆在台北，我们也不能群聚在一起，也只能各自在家里嘛。所以就跟大家经历回想一下那个时候创作期，所以已经是蛮艰困，就是说要透过很多视频的来往啊。我还记得我跟阿庆在创作的时候，就是他用吉他写一段，他寄给我。然后我在家，因为我家是湖南钢琴，我就弹了弹，然后就用手机录下来，再寄给他，然后他改一改，再寄给我。我们是这样完成的。然后等音乐有雏形以后，我们再寄给莉莉亚海瑞，然后他在北京再录他的 vocal， 然后录完以后我们再修整。因为有时候，男生写的声线跟女生写的声线未必吻合，对，所以它是一个很繁复的工序。然后到了录音也是一样弹。所以我们想说，在这么艰困的环境之下，但是我们还是淬炼出这张专辑啊。就跟很多人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他受到影响，但是他慢慢去突破去改变，或者说他找到他的另外一条生路， 对，就像钻石一样，它经过千年万年的积压，但是它还是可以永保它的这个是它的状态，对，像灿烂的光芒一样。所以说，我用这首歌来，或这张专辑来激励，经过这段疫情所有的大家，我们要保持一个正能量，然后还是继续往方向前进。 这一朵白鸽流淌的血热，那天空谁还记得？零度冻结冰河，指缝间停格，那瞳孔渲染红色。当渺小的快乐只剩下冷漠躯壳，人生的莫测，命运滂沱，我们泡沫永隔。 这次这张专辑讲真，我觉得真的给我的感觉是进步特别明显，而且我觉得特别像一个团队。 谢谢。 就是这次这张专辑这个氛围感会让我觉得哇，这张专辑简太棒了。 谢谢。 上次客观的说， 谢谢， 还感觉有一点疏离。我也想问到，就你们三个是怎么理解团队的，在这次的这种专辑当中。 其实我觉得 FI 一直有一个音乐的精神，就是我们虽然说这十多年那么多专辑，但是我觉得每张专辑的故事讲的不同，可是我们都有一个精神，有点像正能量。但其实这个有点不太现实，你看现实中，你看我们的歌就是什么奋力去疯，奋力的去爱着，但是我们其实说实在，你说我们三个人本人在现实生活中你还是有血有肉的人嘛。但是我觉得 FR 的音乐有趣的是，我们其实在扮演一个好像我们在打造一个有点像超人的故事， 嗯， 你知道吗？所以其实在 FR 里面的阿庆，他可能是永远的就是很阳光，对，永远正能量。对，但其实你说私底下我们别的有啊，你看我帮别动力火车也写什么一些悲伤的歌曲啊，遗失的美好。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希望就 FR 我们提供出来的不管每一张专辑的那种世界，就是我觉得故事可能不同，但是我们希望提供的版，我们希望我们的音乐是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诉说的一个情感的管道的。嗯 嗯， 刚才说到跟 SNS 说的 那首歌 是， 对， 三 生三世 的恋恋， 真的 好。对，而且甚至说 你看到 MV 会觉得更好玩， 你会，对 对对对，因为我们当时 是真的有去学女团舞吗？ 对， 哦， 但我跟你说，你哎呦，咱们当时在节目里也用过这词，我说是降维的，其实 是 降维， 这是什么什么 一出来？ 是这样的，说那你看看 MV， 看看到时候唱跳的时候，看他们有没有对韩瑞造成 应该应该是有有有， 他们 超级强，就是因为我就是这次跟他们拍完 MV， 我觉得就是我确实是很佩服。 唱跳歌手 ，因为他们要面对的东西特别多，你要控制你的面部表情，然后你要跳，又要跳得特别好，然后你还要唱，你的气息控制，你的对镜头的 catch， 我觉得他们真的太牛了。就是因为恋恋这首歌其实蛮高的，但是他们可以就是现场唱了之后，然后还能保持就是面部很好看，我觉得我就是我有的时候唱高音的时候我真的会很狰狞，但他们就依然很美，就是你去看那个回放的时候，哇，好像我站在他们中间唱高音的时候，他们怎么这么美，我怎么这么狰狞的感觉。 我跟男生跟女生不一样，就是我每次听到都是韩瑞的高音，但韩瑞却看在意的是他美不美。 当然你在想什么？ 女孩子嘛， 对，女生有这种女团的节目邀约的话，你会去参加什么？ 我觉得人生有一次体验 就够了。 挺好的。 像你的时光，我就想着流泪在你身边。 路上嘛，所以呢大家在上班路上行驶的时候，除了听菲儿的歌曲，然后也想要了解一下那是什么样的音乐影响到了我们菲儿的音乐品味。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想让三位老师每个人再给我们推荐一首上班路上的音乐，不是菲儿乐团的 OK 就你们喜欢的歌。 嗯，你们最喜欢的，比如说今天在上班路上只让 你想要听 带一首歌曲， 对， 不带谁的歌曲，什么歌曲 想听什么，早就给你放。 那我觉得我就推荐一个 The Beatles 的 Hey June。你看是燕姿的版本也好，或者是原版也好，那我觉得歌其实都有一种疗愈的功能啊。那我觉得这个歌其实那时候抚慰了很多人，就是说有时候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些时候是身不由己的，对，比方说你的父母要离婚，或者是你遇到亲人过世，但是你要想办法去往下走，去看开很多事情，用乐观的态度去面对人生。June是一个小孩子，这首歌是唱给一个小孩子听，说其实有一天你也会找到你的生命当中更重要的那个事情，对，那不要责怪你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疗愈的歌，所以我推荐给大家。Hey June。 好，前几年我帮蔡依林写过一首歌叫《万花筒》， 哦， 因为上班路，我觉得那首歌其实蛮有 带。 它有点朝气的感觉， 是， 对对对对， 很有节奏感，就属于那种像你老师说的，听了会不自觉加大油门的那种。 对对对，对，它适合那种小子女向前冲，好吧，送给这个听众朋友们， 油门再加一 点 ，没错。 就还好，我还是想要推荐陈奕迅的歌，然后 那就推荐我妈写的歌。婚礼的祝 花在这里了，你看你接 不接？对。 好，那就推荐 两首都推嘛，你就推两首嘛。 开玩笑， 推荐静老师写给我的 Eason 老师的那首歌，婚礼的祝福。 好像对你来说有点太 老了， 这么直接吗？ 你都还没恋爱，怎么走到婚礼了？好了，推荐你自己喜欢的。 没有啦，那就这个吧，也可以啦，蛮平缓的，就适合缓解一下心情，就听完一些比较嗨的歌以后，然后缓解一下心情，平平静静的去上班。 但是可以听他的唱功，因为那时候写这首歌是他号称是香港的张学友接班人 啊，对对对， 而且小故事，这个歌后来张学友的自传听到说，为什么建议你这首歌没有给张学友，我还被他骂， 再给学友写一个， 对对对。 好，就在堵车的这个上班路上，心情很烦躁的时候，可以试着听一下建宁老师写给 Eason 的这一首歌曲。今天非常的感谢菲儿做客大早音乐秀当中，那稍后呢，在我们的 Listen to One 全天马拉松打卡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当中，他们也将会跟我们分享更多的菲儿乐团背后的故事，以及第九张全新专辑《钻石之心》。那今天我们节目到最后也要给大家送出福利，要感谢菲儿这次是专门给我们拿过来了自己新专辑的签名 CD， 大家可以下载今天的打开听听 FM 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见的听，点击 Listen to One Listen 21页面，跟我们的节目互动，就有机会可能会得到哦。 哎，谢谢 FM 飞儿乐团， 谢谢， 谢 谢。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一首《锦绣梦》，开启上班路上好心情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来最最真实的 Listen to One， 为我集赞，一起把纯粹音乐还给耳朵哦。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谢谢菲儿做客我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今天叫全天打卡，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哎，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最近的一些演出资讯。 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经典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于2012年的国庆期间首演亮相，九年间已经经历了五轮的热演，每每上演呢，便会受到观众的热烈观众，成为人们心目当中的热销票和热销剧啊。 这一次呢，8月10号到15号，大剧院版的《洪湖赤卫队》将再次在暑期档恢宏呈现，指挥家张国勇将执棒贵阳交响乐团，携手王庆爽、马雅琴、王凯、秦德松等国内一线的舞台表演艺术家，共同为经典注入时代新鲜的声音和气息。 嗯，好了，这节目的最后呢，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菲儿会全天打卡，所以不要忘记来持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出品的相关的节目啊。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他们带来的《锦绣梦》。 接下来是汽车音乐会，我们下周再见喽！ 下周见喽，拜拜。 似水可匆匆，一缕清愁，一点朦胧。我捡起一片夜迷蒙，细数下河东。你眼神闪烁月气中，牵衣袖，白发轻松。他嫣然伫立大雨中，盘起向西楼，看君把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缘勾勒那轮廓。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日色如风，潇洒回忆的水墨掏不空。爱像锦绣梦，陌上我滚滚红尘，几处身依然歌颂，残雪独钟，情话还藏在心中。捡起一片烟迷蒙，细数夏荷冬。你眼神闪烁月气中，牵衣袖，白发轻松。他嫣然伫立大雨中，弹琴上西楼，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缘勾勒那轮廓。爱像锦绣梦，千万种像锦绣梦，陌上我滚滚红尘，几处身依然歌颂，残雪独钟。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恭喜 Listen to One 本周期 T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集赞成功。FIR 飞儿乐团全天打卡北京音乐广播直播间扫楼日，就在今天，此刻上微博话题 Listen 21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及全网同步直播。音视频独家物料放送，快来预定解锁，获得更多签名福利，就在本周的 Listen 21。 Listen 21。 这个夏天，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圣火逆时空点燃，照亮充满希望的未来。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圣火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 暑假托管班订餐选丽华快餐，兴趣培训班订餐还选丽华快餐，新鲜健康安全美味，订餐就选丽华快餐。 2021年度北京市最美退役军人发布仪式中，于文静、马小卫、王宁、叶热托里肯、巴达义、李贤宝、龚双晴六名同志被授予北京市最美退役军人称号。宣传最美，学习最美，争当最美，让我们在榜样中汲取奋进的力量。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 北京音乐广播。 驰骋在路上，有好音乐的陪伴，一个世界的辽阔就在这里。大家好，我们是 FIRE 飞儿乐团，快来微博话题 Listen to One 为我集赞，让我们很快见面吧。 Listen to One Listen 21